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知道，圣经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对吧？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本书，但是唯有圣经呢，它里面有生命，里面有真理，它是关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关乎永恒，关乎真理，关乎救恩，关乎是非对错。所以圣经提到上帝，提到永生，提到死亡，提到爱，提到罪，提到道德。你要知道，这些话题都是人类几千年的哲学家一直在探讨的话题，对吧？那圣经常常会讲到这些的话题。圣经讲到这些的时候，坦白来讲，因着我们跟圣经的作者之间有差异，很多的时候是需要跨越一个一个的鸿沟去明白它的。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表达的原意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表达的原意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人读经的时候，他无论哪段经文，他都告诉你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就是神的爱。我相信他说神爱我们这个真理永远都不错，对不对？这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但是其实那段经文讲的神的，讲的是神的公义，讲的是神的圣洁，真的讲的不是神的爱。但是呢，他无论哪段经文他都能扯上神的爱。我要这样说哈，那个叫瞎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基于这段经文讲的那个的真理去认识，在这个真理当中上帝想要对我们说的话。上帝在这里明明说的是圣洁，是公义，你非说讲的是神的爱，无形当中你是不是对上帝的圣洁和公义认识的就很少了？这是第一个坏处。第二个坏处，其实你要透过上帝的公义的经文去认识神的爱，是不是对神的爱的认识也会比较少？真的是这样，它是有损于你想讲的那个真理的。因为这段经文压根讲的是公义的事儿，你非得看出慈爱的事儿，这个就比较难，就它会显得比较牵强附会，或者说它会显得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这你讲的都对，我肯定不能反驳你说神爱我们这个真理，我当然相信神爱我们，但是人家圣经这段经文压根没讲这个事儿，你非说讲的是这个事儿，说服力会大打折扣，就会让人觉得说你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你在讲一个正确的话，但是不是这段经文要讲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讲道人就是这样干的，就我真的遇见好多讲道人，他无论哪段经文，不管他读的是哪段经文，讲的都是他想讲的话。就无论他读哪段经文，他讲的其实都是他想讲的话。当然啊，我退一步来讲，他想讲的那个话还真不错。你们要圣洁，你们要爱主，神爱我们，耶稣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有天堂有地狱，他想讲的就是这些话，你说错不错呢？不错啊，他讲的这个话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无形当中他其实让神的道打了折扣？为什么这样做会让神的道打折扣？大家想为什么？ 圣经的本意无法表达。 对，就是圣经的本意无法被表达出来，上帝想要透过这段经文说的那个话无法被表达出来， 针对性不强。 就其实呢会显得比较空泛。 对， 就你说的都对，我肯定不能反驳你神爱我们，但我总觉得好像这段经文说的人家不是这个事儿，你非强加给他这个意思就很难说服人，对不对？你非得强加的说神爱我们，这就很难说服。但如果你讲福音书耶稣钉十字架那段经文说神爱我们，这个就很有说服力，很有针对性，并且很震撼，对不对？把那个爱就讲得很震撼， 那你非得强加的话呢，它的震撼性无形当中就削弱了太多太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研究经文的原因。对，经文真的很宝贵。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经文明明那么宝贵，有的时候我们就读得很，这么讲吧，很枯燥，很乏味，觉得说了无新意的感觉。因为我们带着意识形态去读经，就我们带着一套正确的观念去读经，我们觉得大概也就是这些正确的观念了。嗯，就我们用我们已知的神学真理消解掉了那个解经的功夫。你不走那个功夫，就是说直接得结论，直接扔一个一个的结论，那个是没有说服力的。即使那个结论是正确的，我们不能仅仅直接扔一个一个的正确的结论，我们是要走过那个过程。比如说哈，举个例子，你突然走在大街上，走在校园中，对一个女孩说，咱俩将来会成为夫妻。哎，有可能真的是哈，就是说这个三年后你们真结婚了。但你说这句话有没有震撼他的心的那个作用？没有嘛。即使你说的是一个正确结论，即使你未卜先知知道说你们三年后会结婚，但你这样说其实没什么作用的。为什么？你可能需要说的是搭个讪，对吧？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哪个年级的？你读什么专业？对不对？慢慢慢慢走过这三年的恋爱的过程、结婚的过程、争吵的过程、彼此伤害、原谅、体恤、舍己的过程，然后最终你们成为夫妻了。我举这个例子不一定那么恰当哈，但我会觉得说这个过程是不能够消解掉的，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我们读经的那个魅力之所在。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对，很多人读经哈，他其实是不顾我们与原作者、原读者的那个原意之间的差距的，他直接拿来用。你们有没有见过？举个例子哈，我之前听说有人这个特别爱主、特别热心，就是骑着摩托车还是自行车，我不知道，我忘了哈，就是骑行绕中国一圈。你知道他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吗？哦，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他说这个在这个约书亚记对吧，曾经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日，就没有行军打仗，就是吹号，然后要绕七日，然后耶利哥城就怎么样，就打塌了，然后他就骑车绕中国一圈。按理说应该绕七圈对不对？但太累了啊。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其实没有真正明白那段经文的意思，就那段经文的背景、盟约情景，包括那个应许的条件，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就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背后的原则一样。请问当年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天，是不是让后人去效法他绕圈的那个动作的？压根儿不是，对不对？你不能仅仅学外面的那个动作，那他到底想表达背后的实质的意思是什么？感谢主哈，对，因为以色列人其实比起当时军事力量特别强盛的迦南人来讲，他们的军事力量是比较弱的，对不对？当年十二个探子回来说了嘛，从军事力量上来对比是很难打赢迦南地的，这个是真的。并且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大城，就是城墙又高大的那种，如果按着军事常规去进攻的话，可能确实很艰难，对吧？但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亲自为他们征战。你读这个故事，你要读出来说，哦，原来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多厉害，军事多强盛，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同在和应许。你说这个跟约书亚记是不是一脉相承的？就这个小故事单元跟整个约书亚记是不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整个约书亚记都在讲这个事儿嘛。 甚至跟下一个故事单元他们在爱城的那个大败是不是一脉相承的？对呀、啊，因为那个爱城几乎就是迦南地的一个最小的小城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最小的小城那里他们却怎么样，大败而归。为什么？ 没听神的话。 对，没听神的话，不仰望神，不信靠神，不跟随神，不听神的话，想要靠自己的兵力强盛，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攻打，于是他们就要打败了。哎，你说这两个故事读完，再结合整个约书亚记，是不是这个神学原则一下就总结出来了？那这个神学原则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是不是同样适用？ 是 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外面绕七圈的那个动作，那个不重要，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具体的动作，而背后的神学原则、背后的真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仰望神，顺服神，听神的话，神为我们征战，以神为我们的主，而不是以自己为我们的主。而这个神学原则才是我们去读约书亚记那段经文要得出来的神学原则，对不对？好，所以回过头来我说，那些骑行绕中国一圈的人真的好可怜，当然锻炼身体了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属灵上真的好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明白耶利哥的那个背后的属灵的意思，他们就以为说自己这个背后有属灵的意义，其实真的没有，对不对？包括过去好多年中国人特别热衷于重建耶路撒冷的消息，网上疯传哈，耶路撒冷重建了，这个圣殿要准备建了，我们要怎么怎么样。问大家，你觉得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吗？其实是没关系的，如果你真读懂了圣经的话。因为我们的信仰真的，当耶稣已经钉死十字架复活之后升天之后，那地上的耶路撒冷那座城，地上的那个圣殿那个建筑物，真的也仅仅是建筑物而已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当年在福音书曾经这样说，耶稣面对当时的犹太人，他说过一句最尖锐的话，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重建起来，对不对？于是当时的人就开始嘲笑他了，对不对？哦，你知道这殿建了多少年吗？你看这个殿多么高大，柱子石头那么那个，你三天建起来，你还拆毁这殿。然后你知道使徒约翰特别加了一句解释的话，他怎么说？对，使徒约翰在描述完耶稣的话之后，他加了一句解释，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是一句解经的话，对不对？如果你不看这句解经的话呢，你也能够明白说，从当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是不是他的身体就为我们破碎，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后当他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他就真正建立了他的身体，就是他在地上的教会，已经建殿已经建完了，对不对？只不过不是一座建筑物，真的已经建完了，在属灵的实质上已经建完了，不然的话将来怎么是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不应该是从天而建的吗？不是慢慢建吗？不不不，已经建完了，已经圣徒我们所有集合被称为什么？神的身体，神的殿，对不对？然后将来是从天而降，表明他属天的那个性质。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明白这段经文它背后的神学的意思。既然讲到从天而降耶路撒冷，我就再多说一点。很多人都以为从天而降的启示录最后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指的是天堂，长宽高怎么样？4000里，黄金街、碧玉墙、12个门、玛瑙、珍珠等等等等，很多人都觉得说那就是将来的天堂，对不对？完全不是。你知道那座圣城耶路撒冷指的是谁吗？如果你稍微读上下文的话，你就能明白，一点都不复杂，指的是教会，就是指的我们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但是他为什么不用人来描述呢？他为什么用一座圣城来描述呢？